在这里等，时间不会停，列车已经掠过，留下一阵风，又有谁能懂此时的心情？来时的路那么宁静，也穿越在黑暗中，走时的路余晖满地，听见了钟声。时间不会停，翅膀已经羽化，带走一颗心，又有谁在意身后的冷清？来时的路那么宁静，你穿越在黑暗中，走时的路余晖满地，你听见了钟声。是一个梦，我听见了雨声。是风在动，还是我在动，还是你要走？这是一场空，我听见了钟声。别在这里等，时间不会停，列车已经留下一阵风，又有谁能懂此时的心情？是谁的心情？你们能懂？是我的心情。是风在动，还是我在动，还是你要走？这是一个梦，我听见了雨声。是风在动，还是我在动，还是你要走？这是一场空，我听见了钟声。